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惊雪北，顶着雪花追雪球，打着个嗝热汗流，对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一广播棒耳边。87.6，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。诵读小站，细细品味，好好读书。 大家好，我是王一。2018年会继续在北京文艺广播主持《我们出发吧》。这个节目会在每天的7:30到9点陪伴您度过路上的或者说早起的一个半小时的时间。如果想睡懒觉的各位，记得还是早早起床，跟我们一起互动聊聊天，同时呢也能收获到很多有用的消息，文化方面、体育方面、旅游方面，同时还少不了全球趣闻以及各种各样的奖品。那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一本书，叫做《巫术师》，作者是约翰·福尔斯。这里面有这样一段话我很喜欢，想读给大家听一听。我养成了奢侈的习惯，作风华而不实，我得的是三等学位，却有一流的幻想，我是诗人。但是最没有诗意的是，我看透了一切，对生活尤其是谋生感到厌倦，我还太幼稚，不知道一切愤世嫉俗的行为都是缺乏处事能力的表现，简而言之是一种无能，也不懂得藐视一切努力其实是付出了最大的努力。就是这样一段话了，听起来好像有些绕，但其实呢可能我们每个人时不时的都会陷入这种莫名其妙的想法中，要么就是太自负，要么呢就是有一点点消极，会妄自菲薄。其实人的心可能都是这样摆来摆去的吧。那么更主要的是呢，在这些摆动当中偏差不会太大，我们能维持一个舒缓的平衡，这样我们才能健康快乐的走得更远。 诵读小站，与你一起读书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。拍案惊奇，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北平的青年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，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。 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，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。长篇经典名著《基督山伯爵》正在播出，作者大仲马，演播齐克健、邓小欧。